还在，如果潮去心也去，如果潮来你还不来，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，回忆回来你已不在。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，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，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，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。我们主持人娟娟呢，看到电视剧里面老公在切菜，老婆轻轻地走过去，抱着老公的腰说：“做什么好吃的呢？”老公都是笑着说：“都是你爱吃的。”觉得这样的场景真的是太有爱了。所以昨天呢，她老公在做菜的时候，她轻轻地走过去，抱着她老公的腰，还没来得及说话呢，她老公说：“你有病啊！要是害我切了手，我做了你。”我们主持人娟娟那个心呢，半凉半凉的。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叶晚叶，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早上好， 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 ，Happy！ 起床喽，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星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我们经常收到祝福，说年年有余。有的地方真的是年年有余呢，四川西南石油大学的南充校区，现在从校内湖里面呢捞出了大概2000多斤鱼，最大的有10多斤重。食堂师傅呢把它们做成了红烧鱼块，还有酸菜鱼头汤，供全校师生免费品尝。果然别人家的大学从来都不会让我们失望啊，有没有？

伤心，走吧走，好走的伤心。 在江苏常州大学一个宿舍楼上呢，宿管阿姨挂起了一条横幅，上面写着热烈庆祝楚运142班302室全体考研成功的字样。最近考研成绩公布之后呢，这个宿舍的8名男生全部考上了研究生，302宿舍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学霸宿舍。什么叫励志故事？这个就是非常棒的励志故事了。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，想起你薄微的笑，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，大声喊， 大声喊， 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，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，你说要一直爱一直好，就这样永远不分开。我们都是好孩子，异想天开的孩子，相信爱可以永远啊。